学生会评议会上月7号会议的学生均被禁止进入港大校园范围以及使用大学设施以及服务，直至另行通告。校委会说，专责小组考虑到评议会通过上月7号的决议可能触犯法律，并正受警方调查，容许涉事的评议会成员继续在校内活动，对大学构成严重法律风险，亦对校内人员甚至大学声誉产生不良影响。由于事态严重，必须要即时采取风险管理措施。有评议员表示，对事态发展始料不及，最坏情况可能有人被开除学籍踢出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792点，下跌3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02点，下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6，日元109.49，瑞士法郎0.907，加元1.254，人民币6.467，英镑对美元1.389，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38，新西兰元对美元0.70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83美元，卖出1811.49美元。天气方面，同热带风暴卢碧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清晨5点，卢碧集结在汕头东南偏南约7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沿岸海域，靠近广东东部至福建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雷暴和狂风，稍后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西风，稍后转吹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间中有骤雨，周末期间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啊！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国剧830号手就位， 中国第一部火箭军军旅题材电视剧。 你哋系火箭军，一个全能嘅发射号手，唔知可以将导弹准确射向目标，同时在战友執行发射任务的时候，自己都可以執行警戒任务。 星期一至日每晚8:30，港台电视31，国剧830，号手就位。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Hello， 大家好，我是方健儿。如果要我揀首歌送给今届的奥运广州的健儿，我就会揀姜涛的《蒙着嘴说爱你》，因为今次的奥运会应该是历届里面最特别的一次了。疫情的关系，大家都要戴口罩蒙着嘴，但是都无了大家对于我们的广州的健儿或者是运动员的支持、鼓励和爱心的。所以在这里 So I say I love you， 东京奥运广队加油。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

梅艳芳的坏女孩，将时间带到嚟早上的5:14，早晨早晨啊！正式开始今朝早的清晨爽利节目啊！今朝早为你主持节目咧，有钱佩佩嘅，当然咧，你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啦，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除了有我之外咧，今日应该都仲有啲雨陪伴大家嘅。今朝翻嚟嘅时候咧，啲雨势咧都唔系太细嘅，所以咧，即系如果谂住外出做呢一个运动嘅朋友咧，就要三思下啦，因为真系都几大雨下嘅喺我哋九龙塘呢一个部分吓。唔知道喺你哋嗰部分都会唔会都系落紧雨咧？不过无论点样都好啦，咁啊，希望你今朝早都继续留守喺呢一个嘅清晨爽利旁边，一直去到朝早嘅6:30钟，睇下你啦。咁啊，今日嘅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8月5日噶啦噃，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咧就系6月27日，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94%啊。每一次咧播完妹姐嘅歌，我就好想播哥哥嘅歌。我都唔系第一次讲，我觉得佢哋根本就系一对，好喜欢嘅其中其呢一首歌。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走到你未。晴天星星欢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新鲜。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似戏梦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再度添上新鲜。

世界卫生组织就部分国家打算为民众提供新冠疫苗加强剂，发出至今措辞最强烈的声明，呼吁富裕国家暂停有关计划，并应该集中力量协助发展中国家民众先注射第一剂疫苗。传播力更强的 Delta 变种病毒已经出现在全球近140个国家。以色列本月起为60岁以上人士注射第三剂疫苗，德国、英国和美国都有类似计划。美国白宫发言人回应世卫的声明，指不使用加强剂是错误的选择，强调美国可以兼顾两者，在国内提供加强剂的同时，继续将供应过程的疫苗提供给其他国家。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曼和对立于缅甸军政府的组织代表对话，是美国高级官员和有关组织第一次正式公开的接触。谢曼为名为民族团结政府的组织中处理外事的代表对话。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两人讨论为缅甸重回民主之路而作出的努力，包括美国继续支持在缅甸争取民主的运动，亦都讨论了如何抗击近期在缅甸不断升温的新型肺炎疫情，以及为缅甸民众提供重要的人道主义援助。缅甸军方今年初发动政变后，一批在去年11月国会选举中胜出，但因为文人政府被推翻而未能够就职的人，联同反对军方的人，在今年4月成立民族团结政府。警方调查网上流传的违反交通规则片段后，拘捕一名25岁男子，怀疑他危险驾驶。警方表示，网上片段显示一辆轻型货车在8月1号傍晚在大埔吐露港公路往上水方向高速行驶和切线，期间违例横越影线爬头，导致另一辆私家车需要急刹车以避免碰撞。警方表示十分重视事件，新界北总区交通部人员跟进调查。一名男子涉嫌管有儿童色情物品被捕。在过去的星期日，一名14岁女童在何文田中校街一个洗手间怀疑被人用手提电话偷拍。警方深入调查后，昨晚10点在中校街一带巡逻期间，发现24岁目标男子在他身上检获三部电子器材，器材里面有大量儿童色情相片和影片档案。男子涉嫌破坏公众体统和管有儿童色情物品被捕，现正被扣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4792点，下跌3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402点，下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6，日元109.49，瑞士法郎0.907，加元1.255，人民币6.467，英镑对美元1.389，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38，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1.33美元，卖出1811.88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雷暴同埋狂风，稍后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又为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西风，稍后转吹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间中有骤雨，周末期间天色逐渐好转。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

呢、这个落雨嘅早上咧，听呢一首《下雨天》咧，特别有感觉啊！带嚟咧有林忆莲 Blue Jeans 嘅《下雨天》，系啊，冇错，今日就系一个嘅下雨天啊，仲要系相当多雨嘅下雨天添啊！不过咧，如果落雨嘅时候有人同你一齐担遮一齐行嘅时候，哇！你系几咁浪漫啊？你话唔知道你揾到呢个你未咧？不过你话有时唉一起担遮是浪漫，不过就会湿晒咯。我都是喜欢自己担遮会比较好啲，起码不会湿嘛。 有了你顿觉增加风趣，我每日每天都想见你，那句风雨雨那句怕行泪，见少一秒都空虚。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并着翅在飞，轻松自如，同吸清新空气，游来又游去，湖海多美，抛开人生的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

佛你来后半生保管。红茶馆，情深你管管，终于爱与你再交换。且说一声，要我一生做你一伴，你的生命另一半，你的生命另一半，你的生命另一半。 其实我好中意呢首歌，好中意咧啊陈慧娴嘅呢一个独白，就系讲啊，你冇女朋友，唔会啩？有人中意你，你唔知啫。咁即系呢种感觉咧，其实可能你都曾经试过，不过有冇讲出口咁解啫。咁有啲嘢要讲出口嘅，就好似今日嘅天气预测啦。咁啊，啱啱天文台又改咗呢一个5:45发出嘅呢一个嘅天气预测，咁啊，睇下有冇咩改变先。大致多云啦，间中系有骤雨。雷暴同埋狂风啊，稍后局部地区咧雨势较大，最高气温亦为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西风，稍后转吹西南风嘅，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咧，仍然间中有骤雨，周末期间天色系逐渐好转嘅。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93%。时间嚟到早上嘅5:52，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呢个时候我哋有杜德伟一首好耐好耐冇听嘅歌《忘情号》。 为何沿途仍是冷漠围墙，即使火车已擦过国界土壤，得不到关心，得不到真心，即使可走遍世界到处一样。何时何人同样靠着门墙，伴我说说笑笑过了多少晚上，车声的节奏，窗边的世界，远去了永远也赶不上。如像半年前决裂时，慢慢让他身影散失路上，眼前人往事情仿似消失于异乡。如像我昨日远行前，望着大地后退的方向，因今天我要狠狠摆脱这创伤。为了依恋他，却得到眼泪；为了不想他，却得到风聚。这身躯如何在震荡下沉睡？没有他的家，怎么可进睡？没有他的心，怎么可说话？也许天命时，会与车厢碰见他。 真心，即使可走遍世界到处一样。可是何人陪伴我再乘凉，便已开开心心过去多少晚上。车声的节奏，窗边的世界，远去了永远也赶不上。如像半年前血热时，慢慢让他身影擦出路上。眼前人往事情仿似消失于异乡，如像我昨日远行前望着大地后退的方向。因今天我已不想恋爱与感伤，却得到眼泪，为了不想他，却得到控罪。这身躯如何再震当他沉睡？没有他的家，怎么可进睡？没有他的心，怎么可说话？也许天明时，会与车厢碰见他。再记不起爱过他， 时间来到早上5:57，我们把握时间听多首歌。 当天分手是我怪错了你，一声 goodbye 然后各也不理，离别后才知道无论我怎样也难忘你。难忘你的姿态动情，略带忧郁的一双眼睛。难忘记你的浅笑，像春天像阳光照我那匆匆的背影。啊，每天把臂漫步，夜看星星一粒粒去数。难忘记你的拥抱，在雨中狂言起舞，和你常伴我心曲细数。难忘你对我那种时时刻刻，脑海中都谨记。越想忘掉你，越难忘掉你。我悔恨，我悔恨，我悔恨。你的浅笑像春天，像阳光照我那离别匆匆的背影。啊，难忘记你的拥抱，在雨中狂言起舞，和你常伴我心曲。 苗提供给其他国家。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曼和对立于缅甸军政府的组织代表对话，是美国高级官员和有关组织第一次正式公开的接触。谢曼和名为民族团结政府的组织中处理外事的代表对话。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两人讨论为缅甸重回民主之路而作出的努力， 包括美国继续支持在缅甸争取民主的运动，亦都讨论了怎样抗击近期在缅甸不断升温的新型肺炎疫情，同埋为缅甸民众提供重要的人道主义援助。缅甸军方今年初发动政变后，一批在去年十一月国会选举中胜出，但因为民人政府被推翻而未能够就职的人，联同反对军方的人，在今年四月成立民族团结政府。天气方面，同热带风暴卢碧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卢碧集结在汕头东南偏南约七十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十二公里，横过广东沿岸海域，靠近广东东部至福建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雷暴同埋狂风，稍后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约为三十度，吹和缓至清劲偏西风，稍后转吹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间中有骤雨，周末期间天色逐渐好转。而家嘅气温系二十七度，相对湿度系93%。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暴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卢碧集结在北纬22.8度、东经116.9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85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沿岸海域，靠近广东东部和福建沿岸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渐转吹西南风6至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吹旋风9至10级，渐转吹西至西南风10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9至10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渐转吹西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东部初时达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5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9公里有雨；东沙吹西南偏西风7级，能见度9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5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11公里；西沙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同埋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4792点，下跌323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收市报4402点，下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6，日元109.5，瑞士法郎0.906，加元1.254，人民币6.467，英镑对美元1.389，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38，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1.37美元，卖出1811.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囡囡啊，啲字写得唔够整齐，擦晒佢写过啦。 女女啊，啲头发咁乱，扎马尾企理啲啊。女女啊， 父母要求太高，唔止自己辛苦，子女亦好大压力。俾啲空间大家，搵啲自己鍾意嘅嘢做，学下放松，学下放手，反而有助一同成长。 适当放松下，其实都几好啊。 大手牵小手， 愉快同步走。 再幸福嘅生活，都有不如意嘅事情。世界总系优劣并存。 用欢喜嘅心过生活，生活之中嘅不如意就影响唔到你嘅心情啦。天堂与地狱就喺一念之间。 更多佛学智慧，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日早上九点到十点，空中结缘。 喂，呢两个人喐都唔喐，企喺马路边搞咩啊？ 佢哋已经大战咗300个回合啦！ 吓、啊，佢哋有出招咩？我唔见嘅， 在心中啊！ 你又知？ 听住星期六晚8:30文教组制作第五台播出嘅《闲话武林》，你就明招在心中嘅奥秘啦！ 咦，佢哋喐啦噃？ 系、啊，佢哋打完啦咩？ 打咩啫？我哋等转灯过马路啫嘛！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妈妈讲声早。 哇！時間過得真係快啦，咁啊眨下眼咧就嚟到呢一個清晨爽利嘅第三 part 嘅時間啦，咁即係話咧已經去到過咗6:00咯喎，時間嚟到早上嘅6:11啦。聽緊嘅咧有香港電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聯合廣播，今朝早嘅清晨爽利有錢陪陪陪伴你嘅。再次提提你啦，今日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8月5日星期四啊，農曆咧就係6月27日，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92%嘅，一阵间咧出现喺健健康康在清晨咧，就有心脏科医生高国俊医生咧出现啦，会同大家继续讲解呢一个高血压嘅，即系你话高血压呢样嘢咧，真系系好似有啲防不胜防嘅，有啲咧就好似嚟即系可能自己有，亦都唔知道。咁有冇啲方法可以令到自己又清楚啲？同埋究竟量血压咧，点样先至叫做正确咧？咁一阵间咧就可以听下高医生嘅讲解啦。呢、這个时候咧，我哋就带嚟有阿李生出现啊。听完这首歌之后就有健健康康在清晨。那今早做心水清的你都知道我揀你很多首都是三个字的歌曲。这首歌呢得一个中文字。但是它出现了三次。心心心。 天色已渐沉，落日如雾灯，心心心。谁人用诱惑眼神我拉近，还假装一点不关心。天色继续沉，谁人在夜深等等等？谁曾在某夜飘近，交给我心却很深。没有话要再讲，怎掩饰失望？没有泪要再淌。埋藏着以往以往的寄望，无奈你说你淡忘，你说你淡忘，即使多么凄怆，你像盛夏渐已吹干吹干眼泪两行。我说我盼望，我说我盼望。 谁人用诱惑眼神把我拉近，还假装一点不关心。天色继续沉，谁人在夜深等等等？谁曾在某夜飘近，交给我心却很深。没有话要再讲，怎掩饰失望？没有泪要再淌，埋藏着以往以往的寄望。无奈你说你淡忘，你说你淡忘，即使当我凄怆，面上剩下渐已吹干吹干眼泪两行。我说我盼望，我说我盼望，可相恋多一趟。但是现已深知深知，这是渺茫。无奈你说你淡忘，你说你淡忘，即使当我凄怆，面上剩下渐。吹干吹干眼泪两行，我说我盼望，我说我盼望，可相恋多一趟。但是但是现已深知，这是渺茫，一切已淡忘，旧日这地方当凄怆。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到咗星期四啊，健健康康在清晨有佩佩啦，仲有咧心脏科医生高国俊医生嘅高医生早晨啦， 佩佩早晨啦， 咁啊继续咧就讲解呢一个嘅高血压嘅话题啦，一连几个星期啦，今日咧就继续会讲下嘅。咁如果一般情况下，如果你已经知道自己高血压，就当然就已经系对症下药紧啦，或者你已经做紧好多一连串嘅帮助降压嘅嘢啦。但系如果有时不嬲都好似好健康咁样嘅，我点样有啲咩嘅感觉发现自己有高血压嘅咧？ 大部分人咧系唔会有咩感觉令到佢高血压嘅， 系 有啲人咧系唔知道自己高血压嘅， 系 吓、啊、可能咧系因为做身体检查啦，或者系已经发现有其他病嘅时候咧，喺个医生嗰度咧度咗血压之后，哎呀，原来我血压高咁、样咯，咁先至发现到嘅。 系 咁，另外咧就除非佢系非常之严重嘅高血压，咁咧就可能咧就会有头晕啊、头痛啊咁样嘅症状咯。咁但系好多时咧，可能本身个人紧张嘅时候已经会头晕头痛都未定嘅。 咁所以如果有头晕头痛咧，都可以去 check 下呢一个血压嘅问题啦。 我哋如果我哋头晕头痛嘅时候系会血压高咧，我哋当然就系 check 嗰阵时 check 咗个血压啦。然后当我哋唔头晕唔头痛嘅时候咧，再 check 一次系咪都系高？ 哦，即系要静止嘅时候去 check 嘅。 系冇错。 嗱，咁即系讲起呢个量血压咧。坊间都有啲血压计可以买翻屋企自己去做噶嘛，系咪？咁当然你话医生嗰啲揿个波波嗰啲，我哋唔识睇啦。咁如果用一啲电子嘅血压计，相对地系容易啦。有冇啲巧妙，即系喺屋企用呢啲血压计嘅时候，要点样做咧？即系量左手定右手，咩时间量啊，会比较好啊，咁样咧？ 咁首先咧就系讲嗰个时间性咧，几时量血压啦？我通常咧我就唔需要啲病人咧好勤力咁样咧日日去度个血压嘅。 系 尤其是咧，如果佢日日都净系朝头早度血压嘅话咧，我就反而唔系咁中意嘅。 系， 因为咧我系想知道咧佢平均嗰、那个每一 段時間到咧，即係早午晚嘅時候咧，會唔會特別有啲時間血壓高，特別時間血壓低嘅？咁反而咧就會更加有代表性。換言之咧，我唔需要佢日日去度出嚟，因為到時咧佢寫出嚟，我都係睇大概佢個血壓咧係高成點嘅啫。咁另外咧，你就話佢度血壓係度左手好啊，定係度右手好咧？就冇分係左手定右手好啲嘅。主要咧都係睇邊隻手係度出嚟係高少少嘅咧。我哋就會揀嗰隻手嚟去做指標啦。 咁即係話佢最初度嘅時候咧，又要度下左手，又要度下右手咯喎。 係啊，冇錯啊。因為咧有陣時咧，我哋天生咧有一隻手咧個血壓係會高過另外一邊，因為咧可能另外一個手咧佢嗰個血管咧係比較窄少少嘅，但係唔使擔心呢、這個唔係病變嚟嘅，係佢天生嘅時候佢血管窄少少嘅時候，自然咧佢嗰一邊嘅手嘅血壓係會低少少嘅。 咁如果揀咗一隻手去量啦，隻手要點擺咧？垂直佢擺好啊，晾喺嗰張台度好啊，舉高手好咧？ 我哋通常咧就最好咧就系响一个最松弛嘅状态去度啦，然后就系话咧嗰个手臂咧就唔会系绷紧嘅时候啦，咁所以咧就最好就系坐响度，只手咧就放响个台上高，然后咧个手踭咧系会掂到个张台嘅，然后手掌朝天， 系 咁样嚟去度咧就会系最标准嘅。 系咁嗱，讲紧坐姿有冇关系咧，定系瞓喺度量会比较好啲咧？ 傳統上我哋都係坐喺度量嘅，咁就冇話一定要係瞓喺度量嘅，咁當然啦，有陣時我哋會瞓喺度量嘅添，即係譬如話係喺做緊手術嘅時候，冇理由叫個病人坐翻起身去度嘅，唔會嘅，係啦。 咁但係即係頭先你講次數咧，就早午晚咁量啦，即係除非你真係如果你未確診嘅，你就可能要咁樣量住，等睇下咩情況啦。如果已經知道你是血压有问题的朋友仔，那是不是就即是一定日日量就 OK， 或者隔日量就 OK 呢？ 我们都是看大概的概念上它平均的血压是高啊定是低这样的。我们只不过为什么会引起晏昼或者是夜晚度呢，就看看会不会有段时间是零射高或者是零射低的。 食嘢先度啊，定是食完或者空肚度咁先啱呢？ 其实就冇分话一定要嘅，冇关系嘅。我哋都系攞个平均值，因为我哋食嘅血压药咧，就冇话咧，食饭之前或者食饭之后咧，会有好大分别嘅。 系咁嗱，除咗呢样嘢之外啦，咁会唔会其实你量血压嘅时候，个心情都要系愉快地咁样量啊？定系啱啱行到气馁气喘坐低就量咧？ 我相信咧，正常人咧，佢系一个比较心平气和、愉快嘅情况咧，会多过佢系终日都系气来气喘嘅。 系咁，所以都系即系喺个冇压力底下去量，先至系叫最标准嘅。 系啦，冇错。 咁一直都讲好多血压嘅问题啦。咁究竟上血压同下血压系其实咩嘢嚟嘅咧？即系去到咩嘢环境下先至叫做高血压咧？咁 系。我哋咧就有分上下压啦，咁上压咧就系代表当你嗰个心咧去收缩嘅时候，泵啲血出嚟嗰一下咧就叫做上压，所以佢就会你泵紧血嘅一个血压会高啲啦。咁下压咧就系指咧当你个心泵完血啦，佢就要扩张嘅时候，嗰个咧个血压就会低翻落嚟嘅，嗰个就系叫做下压啦。 咁一般咩情况下为之高血压咧？上压要几多，下压要几多咧？ 基本上呢，如果是血压高的话，个定义呢，上压是140，下压呢就是90嘅。咁当然啦，如果佢本身有其他嘅病患，譬如话有糖尿病啊，或者有心脏病呢，那个要求呢就可能要更加高啦，咁就要降到去130-80。咁如果我哋食血压药嘅话呢，最理想呢我哋係食到去嗰个上压120，下压80。 咁如果上压就超过咗140啦，下压又正常，咁又点样呢？ 好多时呢年纪大嘅人呢就会出现咗上压高下压正常嘅情况。咁呢个嘅原因呢就係因为佢哋嗰个血管呢就係比较硬化，就会造成咁样嘅问题嘅。佢係唔使太担心。 下壓低咧，就唔會話點樣令到人頭暈嘅，主要係嗰個上壓嘅啫。 嗯， 咁只不過咧，呢個代表咩咧？就係、是、我哋揀嘅藥咧，就可能係針對呢啲血管硬化令到血壓高嘅問題咧而開嘅。咁、就係通常係嗰啲去水藥、去鹽藥嗰一類嘅血壓藥咧，就會比較有效啦。 嗯，咁又會唔會有上壓係正常，下壓係高嘅咧？ 咁如果年纪大嘅系上压高下压正常咧，咁即系话通常年纪细嘅人咧就会系上压正常下压高噶啦。 哦，咁嗱，如果都有呢啲嘅问题嘅朋友仔咧，系咪就真系有唔同嘅药去令到佢哋即系嗰个血压系可以得以平衡翻？ 系啦，咁我哋会选择上咧就会系较一啲藥咧係後生仔會食嘅血壓藥啦，咁、當然啦，到如果係好難控制嘅血壓嘅時候咧，我哋可能真係分分鐘隻隻藥都要出齊。但係當有呢個事件發生嘅時候咧，我哋就要懷疑佢本身係咪有其他原因令到血壓高，譬如話係咪個有個腎上腺嘅腫瘤啊，或者係個腎嘅血管收窄啊，咁呢啲咁樣嘅嘢咧，我哋就要去逐一去排除啦。 即係聽你咁講，其實血壓高，会有即咩问题先至会引致到血压高嘅咧？ 大部分人咧都系原发性嘅血压高啦，即系生理机能退化引起嘅。 即系唔系话因为佢有心脏病所以血压高，唔系因为佢有肾病所以有血压高咁样啦。 肾病系可以令到人有血压高嘅，系啦，因为个肾咧系直接影响到嗰、那个。嗰啲血管咧会唔会收窄嘅？系啦，我头先讲嘅，譬如话你肾血管窄嘅话咧，咁、个肾咧。佢本來咧就以為咧佢咁少血嚟嘅，梗係個身體咧佢唔夠血啦。咁、我咧就會 send 啲荷爾蒙，會送啲荷爾蒙出去咧、叫個身體咧收緊啲血壓，令我咧個腎咧收取多啲嘅血啦。佢又會咁樣嘅錯誤觀念。咁咧就會令到咧佢個人咧整體上嘅血壓高咗出嚟。 咁總之都係嗰句啦，即係如果你覺得自己個血壓好似唔係好多妥嘅話咧，就最緊要就係同醫生講清楚啦。係啦，咁因為其實血壓只不過係即係你其中身體嘅一個健康出現情況嘅指標，反而調翻轉頭睇完你嘅血壓之後，再要揾清楚究竟乜嘢原因令到你係有呢個血壓高，呢個係咪先係重點咧？ 呢個亦都係一個重點，我哋唔可以忽略咯。 咁今日唔該曬高國俊醫生啦。咁下個星期同樣時間，我哋繼續探討下唔同嘅健康話題啦，好冇？拜拜， 拜拜。 世界最遥远的一种相距中，明明迷恋，然而又不知怎向你形容。呆想只会越怕越冻，我怎么可得到你认同？我不清楚，不太懂。世界最的一种相距中，明明情深，然而亦不敢亲切地抱拥。呆等感觉被我断送，纵使看不清所爱面容，仍未敢伸出我手触碰。逃避你，却又期待我可跟你做情人，而用情的心破天翻地暗。逃避你，爱是条又远得很，而我始终不敢靠近，还是不相信能和你合衬。 听紧呢个一首容祖儿唱嘅《逃避你》之后咧，咁要同你讲声再见啦。听朝早咧，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清晨爽利》，再见到你啦噃，拜拜。 最遥远的一种相距中，明明留恋，而要辗转的挂念扑空，回忆心里越再越重。却不珍惜这一次重逢，我的思想像完全失控。逃避你，却又期待我可跟你做情人，而

而曾經同佢同房嘅一個13歲女童嚟咗香港，暫時檢測呈陰性，加上內地出現新一輪疫情，政府宣布除咗廣東省，喺其他內地省市嘅香港居民唔可以透過回港易計劃豁免檢疫。有專科醫生認為，有關抵港人士需要喺